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和小提琴家盛中国先生在同一天去世，令人唏嘘不已。而就在9月11号的下午，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先生也因病离开了我们，享年84岁。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单先生的评书可以说是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好几代中国人。不过我们听了这么多年单先生说评书讲故事，但是关于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大家却不一定熟悉。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讲讲单田芳先生的人生经历，一起来缅怀这位语言艺术的大师。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个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枪神鬼怕见，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18镇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胆大的反叛，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我了。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哇哇哇，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先生的惊堂木一拍，全中国上亿人的声音记忆涌上心头。单田芳先生从艺60多年，一共录制了超过100部的广播和电视评书，共计有10000多集。也许有人会说了，评书这种艺术形式是不是都得有一定年纪的人才听啊？年轻人知道单田芳是谁吗？那我就随便在网上搜一下单田芳这个名字，就能看到像这样的文字。今天打出租，50多岁的司机大叔带我绕了一个大圈，也许是因为他太过专注于听单田芳的评书了，都忘了自己要去哪儿了。我也忘了。还有这样的文字， 打车去火车站，车上广播放着评书，单田芳老师操着他特有的沙哑嗓说着，人都是光着屁股来的，到时候还得光着屁股走。嗯，有道理。这些就是普通网友在平时的生活中简单记录下的跟单田芳先生有关的瞬间。9月11号下午，单先生离开的消息传出，那个时候我再去网上搜索，又能看到像这样的文字：大师走好，小的时候陪着奶奶听您的作品，有四合院，有竹凉席，有评书，有台式电风扇和玻璃瓶北冰洋的日子才是夏天。还有这样的文字：看到单老先生去世的消息，默默地在办公室里流下了眼泪，从小就跟着老爷听收音机里单田芳的评书，如今老爷走了，单田芳爷爷也走了。这些朋友最真挚的留言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单田芳先生的语言魅力绝对是打通了地域、文化和年龄的界限，是好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单田芳先生1934年出生于一个曲艺世家，他的外祖父王福义是到沈阳闯关东的一位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而父亲单永奎是一位闲师。单田芳的童年最难忘的就是经常搬家，不停地转学。那时候传艺靠的是口传心授，师傅一句句教，徒弟一段段背，一部书上千的人名，上千的兵器，三个月说完了就不会别的了。不搬家换码头的话就没听众了，所以他们家当年是从沈阳搬到长春，从长春搬到营口，从营口又搬到齐齐哈尔。但单田芳每到一个新的学校就能成为孩子王，同学们课间都会追着他听他说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故事。那时候单田芳虽然还没干这行，但是他一边读书一边帮父母抄写段子书词，13、14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了，给同学讲讲段子那就算是小试牛刀了。当年的江湖艺人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江湖地位，观众虽然喜欢听书听曲儿，但戏子却不被尊重。单田芳的父母因此也没教他曲艺，而是想让他好好学文化，将来做点别的。1953年，单田芳如愿考上了东北工业大学，可是家里突然遇上了变故，他失去了经济来源，被迫退学。压根儿没要吃说书这碗饭的单田芳，17岁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拜父亲的朋友为师，从此正式进入了说书行当。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一起缅怀已故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在单先生的评书作品中，既有脍炙人口的传统评书《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三侠五义》等等，也有根据研究新创作的历史演义评书《百年风云》《乱世枭雄》等等。单先生的评书作品不仅在国内，在海外华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单田芳评书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虽然出生在曲艺世家，单田芳先生却是在人生的阴差阳错之下才走上了评书这条道路。当年从大学退学之后，单田芳第一次登台演出，远远看到要表演的茶馆挂出了宣传条幅，上面写着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于大年初一在我市演出。他心说，我还没登过台呢，怎么就著名演员呢？ 那天他酣畅淋漓地说了两个小时，演完了观众打赏了一些钱，一共收入是4.25元。他买了10个鸡蛋、一包烟、一斤猪肉，兜里还有3块多。看来这碗饭能吃，单田芳也很快就成为了真正的著名评书演员。虽然从东北工业大学退了学，单田芳后来还是通过函授取得了辽宁大学历史系的文凭。他也是那个年代唯一一位有大学文凭的评书演员。文化程度其实就是单田芳说评书最大的优势。过去的老评书艺人讲究父一辈子一辈，一切都是口口相传，但单田芳不一样，他有改编的能力。比如他发现评书《英烈传》中有很多地方是不符合史实和逻辑的，还有不少荒诞隐晦封建迷信的东西，他动手就改。单田芳还是金庸的粉丝，他看了很多港台武侠剧后觉得金庸能编，那我也能。他还改编了很多现代作品，比如张作霖、张学良的题材等等，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演绎，有文化，有知识储备，能说能写能改编，这是单田芳的评书艺术造诣之所在。单田芳的子女回忆，单老生前对评书艺术的追求到了几近严苛的地步，比如他录《白眉大侠》之前要通读《宋史》，他查阅包拯的出生年月日、官职、做官的地点，连宋朝的历法都要看。清明上河园地址在哪儿，沿街都有哪些门面等等，这些细节他都要记录在日记上，要把这段历史的前后都通读一遍。录《乱世枭雄》的时候，单田芳看了百年史，光是大类的书籍就有30多册，每天的阅读量高达10万字。除了写大量的工作日记之外，单田芳还写生活日记。没来北京之前，他写的生活日记就足足塞满了4立方米的一个小书屋。单田芳先生1954年开始走上评书舞台，1979年重返评书舞台。改革开放之后，评书艺术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上世纪80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万人空巷的长篇评书联播的黄金时代。用单田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茶社到过电。1980年大年初一12点，鞍山广播电台首播了单田芳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那是单田芳第一次自己听自己的评书。他全家人也都围着收音机等着收听，听着听着家里人都出去了，回来之后说附近的家家户户都在听呢。从此单田芳和鞍山电台的合作持续了10几年，一共录制播出了39部评书，而这些评书又被拿到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台，先后有几十家广播电台播放。后期最受欢迎的一部关于太平天国故事的《天津血泪》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听众最多的时候有6亿人。有人统计，每7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天津血泪》的片段，感受一下单先生的语言魅力。 大家好，我是单田芳，从打今天开始啊，由我给你讲一段真实的故事《天津血泪》。说这个书发生在什么年代？哎呀，要算起来，发生在1852年，也就是清朝咸丰2年的冬天，距离咱们现在能有140年了吧。咱要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金陵，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那是中外闻名啊，户口100万，南八省头一个大都市，两江总督衙门就设在这里。咱就说咸丰2年那年的冬天， 这南京一带格外的寒冷，从来没这么冷过，大雪纷飞，北风透骨，是滴水成冰。哎，据老人们说呀，在这活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冷的天。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单田芳先生的生平故事，刚才呢也听了一小段单先生的评书片段，还是那个熟悉的沙哑嗓音，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我们都说评书是一个人的艺术，没有舞美灯光特效，多少功力全在台上的一个人，一张嘴。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单先生独特的嘶哑嗓音其实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他原本的嗓音是个尖嗓子。那这嗓音是怎么变的呢？一方面，说评书没有专业学校，不讲究发声的方法，加上说书时间一长，就把亮嗓子磨成了哑嗓子。另一方面，单田芳的嗓子里曾经长过息肉，做过三次手术。另外一位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就曾经这么评价，别看单田芳先生声音嘶哑，这种云遮月的嗓子还是很入耳的，他的长书说得不错，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评书最火的阶段，全国400多家电台几乎家家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听单田芳评书的听众粗算也得超过1亿人。90年代单田芳退休了，但他一天都没休息，而是从鞍山来到了北京，做起了北漂。他还成立了自己的艺术传播公司，把评书从广播电视引入到了更大的市场。单先生说，我想我要是能在北京得到认可，那是非常光荣的事情。1993年单田芳应北京电视台的邀请，录制了80回的七节小武艺，播出以后反响很好，电视台收到了几百封全国各地的信件，都要求单田芳能够继续录制。1994年他又录了百年风云，之后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谈栏目又请他录了400集的薛家将，在全国播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小孩子都能复述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单老后来回忆说，我是两条腿走路，电台电视一起上，一直就忙到了今天。我很喜欢这种生活，很刺激，我有一技之长，很多人喜欢我，这就叫幸福。尽管累一点，但这个累是带着甜的。虽然说的是传统评书，但是单田芳先生思想很前卫，他会网购、看韩剧、玩微博，也会打游戏，喜欢的明星是迈克尔·杰克逊。2012年的时候，单田芳曾经因为代言一款网络游戏而备受关注，当时一度成为了国内年纪最大的网游代言人。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好奇，作为一位传统的老艺术家，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邀约呢？单田芳却表示，网游和评书的功能一样，都是人们放松和寻找精神支撑的方式。2011年，单田芳先生出版了一部自传书籍，叫《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在这本书里，他讲了自己在伪满洲国的童年，内战期间举家逃亡，家庭经历大裂变，一波三折，复出一坛，赴京艰苦创业等众多内容。有读者这么评论说，单老用自己非凡的讲故事的能力，把一部自传写得比任何一部评书都精彩。也有读者读完单老的自传感到很震撼， 原来一个说书艺人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颠沛流离、大起大落的沧桑历史，从中可以读到许多历史书上不曾有、不会有的东西，发人深省。向善老学习，不服输，永远活得有尊严、有性格。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9月11号，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单先生的子女介绍，单先生去世前的当天上午还卧在病榻上收听老版的《三国演义》。到了下午3点，他走得很平静，很安详。9月15号，单田芳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单先生的离世不仅是让曲艺界的人士感到悲痛，更是让好几代中国人一起发出了一种感叹，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种说法表达的是对先生的缅怀，也是对评书这种艺术形式的一种担忧。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如今的评书市场跟过去大师云集的时代相比，的确是不如从前了。现在评书的演出场次少，名角缺位，观众不断流失，让这门传统艺术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其实在单田芳先生的晚年时期，他的家里一直都是宾客盈门，其中有不少都是来拜师学艺的。2009年，单田芳被定为了评书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0年，他就举行了两次拜师会，一共收了27个弟子。单田芳说，既然我是这个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我就得责无旁贷地把这门艺术传下去。但光靠我哪行啊，再不收几个弟子传承下去就没有时间了。2000年，单田芳先生罹患胃癌，接受手术之后，他仍然继续创作，并且录制了后续的20多部评书作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单田芳行动不方便，只能依靠轮椅行动，但他还是经常回到老家去教授一些中小学校的学生上评书课，而且不收取任何学费。在单田芳先生的自传里，他也特别为年轻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里我要告诉80-90后的读者们，现在有些年轻人心浮气躁，贪图名利，恨不得一夜走红或者一夜成名，发家致富的心情太迫切了，这是不可取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天上掉下的馅饼是不存在的，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结出丰收的果实。经历了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一生，单田芳先生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句平常又朴实的话。单田芳先生有学问，却不用文人腔，用的是最朴实的大众语言，声音里却有千军万马，百样人生。如今斯人已逝，下回分解却在电波里永远地保存了下来。那今天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